大家好，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孟西石。 第288集，偶遇美国队。在吉田的送别下，冬至等人乘坐快艇来到满月岛。这是一个从空中看宛若圆月的岛屿，所以被称为满月岛。但这个名字有多浪漫，就意味着岛屿有多凶险。在经历了迪安娜岛之后，冬至他们对新的岛屿充满了谨慎与小心，绝不认为这里会比之前轻松安全。但在正式踏上满月岛之后，他们依旧被眼前的景象所惊呆了。黄沙、戈壁，漫无边际，很难想象这样四面环海的地方会有这样一个岛屿。比起迪安娜岛的湿冷，这里虽然同样寒冷，不过明显干燥许多，地形气候也与迪安娜岛截然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整座岛同样被白茫茫的雾气覆盖，即使白天也很难看见蓝天。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远处一座黄土筑成的堡垒。 哎，为什么这里的地形环境跟迪安娜岛完全不一样？因为迷雾的关系吗？ 我猜这应该是一座完全人造的岛屿。 谁戳到了这座土城来着？ 张松举目四顾，他把堡垒称为土城，实在是因为这个称呼更为恰当。远远望去，那些土黄色的建筑物矮矮平平，可不就像一座还没修好的土城堆在那里，只有墙壁不见高楼。柳四回答了张松的疑问。 美国人、北欧人、非洲人， 这三支队伍应该有一支也是在这里登陆的，要是能碰上哪支队伍就好了，起码能知道他们在这岛上有没有收获。 他们在丧尸岛，哦不，是迪安娜岛上待了几天，其他人也一样，就是不知道别的队伍在这座岛屿上有没有收获。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可以立马掉头就去下一个岛屿。刘清波看向冬至。 哎，美国人不是给了你一部手机吗？ 我问问。 说巧也真巧，冬至刚拿起电话，就听见海面上迷雾笼罩的另外一头，遥遥传来了快艇引擎在海浪中翻搅的动静。众人回头，不一会儿，一艘快艇就穿过迷雾，进入他们的视线。最前边立着的人看见冬至他们，对方眼睛一亮，用力挥手。 冬冬， 我是不是眼花了？ 你没眼花，就是那群美国佬。 看着几艘快艇越来越近，李寒儿觉得不可思议。 他们不就是在这个岛上登陆的吗？为什么又坐快艇过来？ 可能是我们眼花产生了错觉，那其实是一群丧尸。 没有人觉得冬至是在开玩笑，大家居然认为很有道理，纷纷把武器抓在手上，一脸戒备。快艇很快靠岸，美国人从上面跳下来，当先的是刚才在快艇上大喊的威廉。 嘿，冬，太巧了，我还想打电话给你呢，这就遇上了。 如果他已经变成丧尸，冲这个语言能力，起码得是六级丧尸以上了。 杨守一说的一本正经，冬至哭笑不得。但其实不只是美国人，一共有三艘快艇过来，另外两艘上面载着的是英国人和南欧人，相比美国人的身材奕奕，后两者则显得颓废狼狈许多。威廉见他们脸色古怪，一动不动，脚步和笑容也缓下来。 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呀？ 我的同伴怀疑你的存在是幻觉，其实你们都是丧尸。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你们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啊？杀丧尸杀疯了吗？我是真正的威廉，你的老朋友。哎，还记得我给你的电话吗？丧尸可不会记得这些。 那可不一定，我们之前碰见的丧尸还会使用武器攻击了呢。你们在那座岛上到底做了多少活人实验，把多少人变成了丧尸？ 刘清波说完冷笑了一声。威廉见他们脸色不善，忙收起玩笑的神色，高举双手。 哎，别激动，冷静一点。那座岛上的丧尸又不是我放上去的。 丧尸不同于妖魔，他们生前都是普通人。我们碰到的丧尸已经进化到能够使用工具，这说明他们迟早会进化到具备人类智慧的程度。你一定知道些什么吧？ 我来解释吧。 一个年轻的女人从威廉身后走过来，那是团长莉莉丝。 丧尸病毒的发现是个偶然，但不像影视或小说里描绘的那样，是某些人有意研究出来危害世界的，而是有一次我们在追击狼魔的时候，发现受害者身上感染了一种不知名的病毒，初步检验出这种病毒是由狼毒、狂犬病毒以及魔气组成。发现的时候太晚，已经有一批人受害了。为避免这种病毒继续扩散，51小组就将人运到这里的其中一个岛屿进行长期观察。这个群岛原本是实验基地，后来清空了，但为了观察丧尸还留了一部分工作人员进行跟踪记录。谁知道后来丧尸变异进化，连带工作人员也沦陷了。我们发现这些丧尸虽然无所畏惧，但对驱魔标记依然会存有忌惮，可能是他们最初的组合成分内有魔气的缘故，所以最后只能在森林边缘设下驱魔禁制，防止丧尸逃出来。但你说的丧尸会使用工具，我们的确不知道。看来他们又在长期的游荡中得到了进化。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内容。 听见他的解释，冬至等人的脸色总算好了一些。 森林里都是丧尸，没有食物，他们怎么维持攻击力？ 一开始我们会定期空投一些活的动物下去，后来我们停止了这种投喂，想要看看他们在没有任何食物来源的情况下能存活多长时间。但后来发现这些丧尸几乎不死不坏，直到3年之后他们才会开始出现衰竭的迹象，但这种迹象也很缓慢。 说到这里，莉莉丝面露迟疑，但最后还是说了下去。 我听说51小组里有些人认为人类也许可以从丧尸的生命衰竭延缓这一点上得到启发，从中取得一些能够让普通人受益的延缓衰老元素。 哦，所以你们一直把他们当成宝贝似的供着？拜托，他们不容易衰竭是因为体内有魔气好吗？难不成你们也想弄点魔气在身上试试？ 有些人觉得魔气是可以控制在一定安全范围内的，并为人类造福。这个议题曾经在内部长期争论过，不过现在我能告诉你们这些，显然是提议彻底消灭丧尸的那一方最终取得胜利。我们不能冒着与魔鬼共舞的危险。 也就是说，你们早就知道那座岛上会有丧尸，还让我们去帮你们消灭呢？ 威廉连连叫屈。 哎呦，不能这么说，每座岛上都有危险，我们也不知道你们会抽到那座岛啊。而且我不是给你们提供了不少情报了吗？ 你说的那些我们没有碰见过，情报等于没用。而且既然隐瞒了丧尸，你们应该也隐瞒了更多内容吧。 别这样，比赛内容有很多我们也并不知道，我们只是51小组的新人，就算占据了东道主的优势，上面也不会对我们说太多的。那就像这座满月岛，我们觉得它有点危险，所以根本就没有靠近，就转头去了别的岛屿。现在我们不就正好可以一起探险了吗？ 伸手不打笑脸人，而且美国人知道很多，人家也没有义务告诉我们，能来找我们合作就是一个机会，得趁机打听多点才行。 冬至缓一下神色， 先说说你们那边的情况吧。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